解放，领导我们的解放 呀，一族。 将来常有常 有

泉河水清又清，我便斗笠送红军，军民团结向前进。